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旧年圣诞我哋嗰个 catering 咧就好受欢迎嘅，即系你喺屋企开 party 咧就叫嚟会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绍俾大家有咩嘢先，就系呢个系招牌手撕韩牛沙律，咁然后咧就三个热食咧就拣一样。香煎大骨猪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酱，香浓日式叉烧，雕草白酒忌廉鱼柳，系咪好靓咧？呢个仲有秘制咖喱牛筋腩、粤式虾饼拼鲜肉车厘茄串。避风塘鸡中翼、橄榄油吞拿鱼炒螺蛳粉，或者虾帮尼肠通粉、芒果大虾沙律，仲有红酒烩鸭胸、奇珍香辣色仔鼠同埋意式奶冻嘅。呢、这个餐咧就系我哋嘅即系食品工场由 ISO 20000嘅供应嘅，就系本地食品系列嚟嘅。咁就即系跟住落嚟好多公众假期啦。如果你在屋企请个客，唔使咁麻烦咧，就可以订呢个餐，咁都好好睇噶啦。咁我都系我有两日订噶啦，一日就请一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请一下萧氏家族啦，一日请一下啲网友啦，分三日，我订三次。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好啦，我哋就啱啱咪听到阿明把声，阿明我觉得可能即咩噶咯，好快咩噶咯，系嘛？ 四月九啊， 四月九，咁就四月九系礼拜几啊？ 礼拜二 啊。咁啊，阿明就四月九咧。就会有个即系最后嘅判决啦，系咪？朝头早啊，系嘛？咁如果大家即系有即系呢一个叫占中九子啦，系嘛？最后的审判啦，咁啊其实系判刑嘅审判嚟嘅。咁啊见到佢呢排咧就点解我哋今日咁早做节目咧？其实就系咁嘅原因啦。正正系因为阿土伯系嘛，即系你呢排都要四围咁样出席呢啲咁样嘅佢哋呢啲咁啊最后 晚餐， 最后的晚餐啊，或者好似 你做耶稣身边嗰几个系嘛？ 我觉得佢哋而家好似 bachelor party 咁啊，即系。即系你结婚前咧，最后一日 party 啦，咁样样。 唔系，即系惊柯临死之前喺度嗌咩风萧萧兮咁样嗰啲啦。咁啊， 本来就唔系谂住讲呢个 topic 嘅，不过你啱讲开就讲两句啦。即系除咗就系不断佢哋喺度约呢啲即系唔饮仲可以做乜嘅饭局之外咧，因为有一个 group 系咁写嘅吓。 点解讲到咁绝望 咧？仲嗌得达添啊！嗰陣時候約上個零兩個禮拜飲酒嘅時候，我就覺得今次嘅判決應該，我估未必係好似到佔王啊，或者係即係旺角騷亂嗰啲咁嚴重嘅，因為要警告嘅 冇咁長刑期， 已經警告曬。OK， 就即係大家都收斂少少，即係第二就係要懲罰嘅，都懲罰到八八九九啦，由 DQ 到即係喺司法嘅裁決。咁高嘅刑期嘅情况之下，咁所以我估呢次咪大家执啲咯，嗱，社民连执下，学联又执啲，跟住就占中三子就一定有啦，再加即系公民党啊、民主党啊嗰啲， 咁咪執落去炒碟咁。 即係你話佢揀，即係呢個佔中九子揀邊啲人嚟告？ 有政治嘅考慮啦。 每一個界別，咁其實佢都揾一個代表，係咪？ 有重要性㗎。 但係調翻轉應該主重佢哋咪咁樣，因為佢係佢哋持續嘅運動，先至令到有呢一個嘅佔中嘅一個總爆發啦嘛。 其實好重㗎啦，已經。 我覺得 拖咗咁耐。 第一就是你嗰個控罪本身咧，煽動其他人去即係去做嗰樣嘢咧。其實老實講，你當去嘅時候有冇俾人煽動到啊？ 哦，其實真正嘅煽動係 TVB 啊嘛。咁點解唔捉阿袁志偉啫？ 亦都主要嘅煽動就係差佬掟汽油彈啫。 咁啲人喂出嚟打， 出嚟打啦！咁有啲人又 汽油弹系阿大舅嘅讲法嚟嘅， 汽油弹系我哋掟嘅，应该系。咁咧就系，如果唔系啲人系唔会占到条路噶嘛。你铺屋嗰啲市民啊嘛，同埋你朝头早啊拉人咧，你记唔记得拉咗一扎即系何俊仁 啦？ 跟住你又公民广场又拉咗一扎咧。 嗯，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又夹咗一啲音响走啊？咩郑宇石都有份啦。好似何俊仁都有份㗎，所以佢哋反而冇事，就係因為佢一早夾走咗。 九二七嗰晚就已經 係話啦，即係行先的人有福了啊嘛，係嘛？ 大問題，佢哋係有個歷史意義喺度㗎嘛，所以先要主重佢哋埋啊嘛。 我就估半年到九個月。 咁就啊，唔係話，但係三子佢哋已經係話已經有年嘅準備㗎喇喎，數以年計嘅準備㗎喇喎。 咁當然你梗 係咁，你三子計啦， 你梗係要做下自己嘅期望管理啦，唔通你諗住以為即係社會服務令咩？ 係咁而化咩？就係起碼 換型咩？ 但係今次有兩個立法會議員啦，一個就係邵家臻啦，一個就係陳淑莊啦。 我覺得呢個最大鑊， 係啊， 又嚟玩補選， 係啊， 社工界就 OK 啲，即係唔關我哋事。咁你又嚟港島啊？ 港島啊，即係起碼你上次歐軒嗰個試練咧，咁其實都起碼就穩陣啲。咁但係如果你話見到，如果即係 問題你有出邊個啊？ 係啊，咁你冇辦法，咁一定有人出到嘅。 港島啊，我覺得冇乜所謂喎。用歐軒個經驗就係出邊個都 OK 咯。係 啊， 咁樣就 咁但係就你嗰、那個邵家臻嗰個就你唔知點搞啦咁樣。咁但係呢就而家冇啦，咁即係起碼你見到而家達哥嗰啲啦，即係起碼我哋台啦，係咪我哋都好受影響啊。起碼如果佢真係話坐半年嘅話，咁我哋半年就冇咗達哥幫我哋頂住呢個節目㗎做主持啦。其實 星期一啊， 咁就以後呢即係呢一個高達順風耳呢就嗰個重任呢就交擺喺羅建熙啊同埋Edith 啊身上㗎啦。其實就係、是咁，所以呢即係我哋都好大損失啦。咁而佢下個禮拜日一呢，咁我哋都即係接受咗邀請啦。咁去佢即係立法會嗰邊，唔知同佢做一個即係係咪一個 afternoon party 啦，係咪？咁佢就送返本書俾我哋，咁即係講講 判刑前暢飲， 係啊，判刑前暢飲 舊號贈書， 係啦，贈書 呢個 group 就係叫做。 咁但係就達哥佢話入咗去之後呢，咁可能亦都會即係食過翻層味喎，佢話都會再寫書喎。咁而寫嘅啲嘢呢，咁就係、是、關於佢同梁振英之間嘅過節啦。以前冇聽佢講過呢、這個係 佢好口密嘅， 佢梁振英之間其實佢有啲咩 connection 呢，有啲乜嘢過節呢，即係我冇听 唔 系 好 觉，系咯，唔系好觉。 佢同林郑月娥有咩过节都仲 check 到啊？ 系啦，呢个我又觉得系啦， 已经写咗喺本书度啦。 咁啊，但系系咩？真系有咩？ 有。 咁但 系有啲相系同佢一齐行山啊。 哇，咁犀利！ 当金禧嗰啲啊， 去大陆交流团啊，佢负责噶嘛，林郑 月娥。系。 咁有啲相喺度。 咁但係佢嗱，我覺得佢本書裏面呢有一樣嘢呢，我覺得你一定有八過嚟嘅，就係、是、其實佢又話呢，即係有關當局啦，即係有位權威人士同佢講，每日有四日個共產黨嚟啦，你個知唔知邊個嚟嘅其實係 唔知 你唔知你冇八咩竟然 冇 竟然 佢都唔會話俾我聽啦 喂你好快啲喎，我哋喺佢入去之前要發到返嚟先 咁星期一問下佢囉咁佢星期一仲做唔到最後一集節目 嘅話，唔係佢禮拜日六，佢禮拜日 六 日唔係 惊嗰晚饮醉咗。 咁就 咁第二朝知唔知醒去呢一个嘅法庭咧？ 礼拜饮醉之后， 系佢礼拜日。佢禮拜日咧係錄定，禮拜一咧佢就自己一定有 party， 即係最後一晚啊嘛。咁啊，即係禮拜二先至去判刑咁樣嘅。其實就 咁啊，好瞓啲啦。 係啦，咁啊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禮拜二咧就幫阿達哥打氣啊。我自己都會抽啲時間，朝頭早咧就會聽個判決嘅。實在係咁，起碼我哋至少我哋有兩個自己有喺度啊，七九個人裏邊係嘛，有明啊同埋阿達哥啊咁樣。咁我哋都睇下，其实都系咁啊嗱，咁 我希望我估中啦，我估啊半年到九个月到嘅啫， 半年啊，系嘛？ 因为我有睇过即系期间个判词嘅，唔系即系嗰啲证供啊，或者系大家 cross examination 啊，或者系最后啲总结咧，其实你好难话佢哋真系有即系煽动啲人嘅成分喺度。即係啲人究竟係出嚟，即係我哋嚇，我哋啲群眾咁去參與，當然有受呢個佔中嘅影響啦，即係個呼籲同埋口號啦，甚至乎我哋認為佢唔夠激添啦，係最初嘅階段嘅時候，我認為即係唔應該咁搞添啦，嚇應該更加搞得激烈少少啦咁樣。 你点会有煽动作用呢？嗰啲反而系可能有其实呢班咁样嘅泛民或者系左交，其实佢哋走出嚟行，其实佢哋唔系有煽动嘅作用，甚至乎有赶客嘅作用。因为首先最激嗰班咧，你话本土派嗰啲咧，见到佢哋出嚟咧就走噶啦。 嗰阵时冇本土派嘅， 唔系啊，即系嗰类人啊，唔系有噶都有噶，佢哋嗰扎人啊，即系等于就系 未有正式呢、這、一个冠名嘅称号嘅，就真嘅。 咁、你知道就系其实嗰阵时啊边个？淨係阿毛哥啦，係咪？佢唔知喺之前嗰晚佢跪喺度，咁啲人都走啦，係咪先？即係根本上佢覺得你抽水添啊嘛！呢班而你個你講係叫做有頭有面嘅人走出嚟去牽頭嘅話，佢反而覺得你抽水添噶嘛？ 煽咩動咧？從任何一個地方有街頭嘅抗爭，有呢個非建制嘅抗爭嘅行動，即係示威遊行抗議咧，其實都係社會問題引申出嚟嘅。即係如果從一個當權者嘅角度去考量呢個問題嘅時候，你唔好問點樣發生啦，你問點解會發生好過。 係啊， 喂，法國即係有煽動暴亂啊？喂，係因為你改咗個政策啊嘛，咁啲人咪出街抗議咯，咁你當權者咪要反省咯，咪要改弦更張咯，改弦易撤咯，係咁簡單啫嘛。喂，你就透過呢啲咁嘅政治檢控，以為打壓於一時。其实呢啲矛盾系会累积噶， 哦唔系啊，建议而家几成功啦，大学都唔讲政治啦， 咁啊呢个系另外一个议题啦，呢个系退联嘅问题啦，亦都系即系大家灰心失望嘅问题啫。 系啊，咁啊你见到呢排又有啲人就好风骚啦，系咪？即系譬如梁振英咁样样，我听嗰次你唔喺度啦，我礼拜二嗰日就同阿细梁做节目，佢喺度收到风噶嘛，话啊梁振英咧，六八九咧呢排点解会即系频频曝光啊 ，Facebook 成日抽水啊，咁其实就系因为佢已经系埋咗班底啦，原来系 有人传言就话佢会想再参选啊嘛， 系咁啊，其中一个咧，即系其实佢去拣卒嘅局长咧，就是、我同阿龙都识嘅，咁嗰个就系冯英伦，咁啊嗰个就系港大嘅，即系前学生会嘅外务副主席啦，吓、 啊、国事学会系嘛， 咁亦都系做个国事学会嘅主席啦，咁啊 E1 嗰阵时做国事学会嘅主席，咁啊 E2 咧就系乜嘢啦，就系、是、做呢一个学生会啦。咁啊，佢就我听，如果我听下边个阿谭文豪咧口中咧，佢同佢接触过呢条友都几串嘅，其实都系 关谭文豪咩事咧？ 因为佢同佢有接触噶嘛，即系如果佢话系系啊，即系嗰啲咁嘅嘢，你发展局噶嘛，佢系系咪正座啊嘛？ 好彩谭文豪就问阿冯英伦就喂你可唔可以俾翻嗰个观塘重建嗰个 floor plan 俾佢睇一次，咁啊冯英伦嘅回应就系话你都唔系持份者，我做咩要俾你睇咧？ 系嗰啲咁嘅嘢啦。咁啊，讲翻梁振英啦。咁啊，梁振英呢排， 我都觉得有机会。你睇佢近呢一年龄以嚟嘅动作咧，即系唔似系一个过气嘅即系政客咧嘅所作所为。 系啊， 即系正常嚟讲，唔系啲立法会议员啦，唔系话啲民意代表嗰种啦。你做过官场嘅人咧，事后咧。是少咧，就好多嘅政治議題咧，係表達意見嘅。除咗陳方安生，但係陳方安生都唔係太 vocal 嘅。OK， 喺重大問題裏面咧，佢先至即係企出嚟嘅啫。 但梁振英係好頻密地喎，同埋當中咧好帶好多私怨喺度嘅，又走去法律私信啊，又即係挑起嗰個嘅即係社會嗰個矛盾啊，或者係叫撕裂咧。佢係有一手喎，幾道家行。 係啊， 政治厲鬼啊嘛，佢嗰啲。 所以我其實我上個禮拜我都 observe 到嘅，即係因為啲人開始 share 咧，就係佢每一日數《蘋果日報》嘅紙媒版，究竟有邊啲人登廣告？ 全版廣告。 今日有幾多人？或者今日冇？今日有兩個。跟住咧就拉埋嗰啲公司或者係相關嘅機構嘅名出嚟。喂，我話你大佬，你算咩意思啊？你即系警告嗰啲人嗱，呢份报纸系同老共系对着干嘅。你喺嗰度登广告，即系变相你都系对着干。嗱，我意味嘅意思就系咁吓。喂，咁你喂似乎有点而离谱喎，哪个喎？你用政治嚟干预嗰个自由市场嘅运作？如果有人登广告喺《苹果日报》或者《东方日报》， 不嬲都有噶啦， 甚至《大公文汇报》都好啦。喂，其實係建基於你嗰個市場啫。喂，有人睇你，咁我咪登你咯。不過咁呢個係好好容易理解、唔接受一樣嘢。 阿梁振英佢 Facebook 啲足跡啊，其實平時睇咩啊？佢係啊，睇一睇先。 你冇 at 到佢 friend 喎你？ 我冇啊，屌 at 唔到啦，即係費事啦。嗱，佢平時佢入咩 group 咧？就係咩快樂生活百分百啊，愛港力啦，係咪？咁原來咧，佢中間仲有一個色女群戀愛心理學嘅，即係佢真係幾得閒嗰條友係。咁其中一個咧就冇人留意啊，但係我覺得呢個緊要，就係、是、監察林鄭施政市民留言區。咁点解佢要入呢个 group 呢？咁啊， 真系政治厉鬼啦呢下。 点解佢要监察林郑呢？即系点解阿梁振英要监察林郑呢？系咪揾紧佢黑材料呢？系咪喺度即系其实系揾紧一啲怼佢落嚟嘅一啲咁嘅资料，然之后就同中央讲话呢条友原来都唔系完全啦，就呢个事不避难嘅、哦。因为其实嗰阵时你知唔知道咧？就其实《星岛日报》咧早排其实都即系有啲我唔知都好似话有啲嘢话佢嘅，话林郑啊，即系反港独嗰啲嘢啊，好不力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呢啲咁样嘅黑材料咧？咁啊搞到而家阿林郑嘅一往无前啊，下下都事不避难。咩事不避难呢四个字已经等于啊林郑嗰个叫尚方宝剑，因为事不避难呢个系习近平对佢嘅最高评语嚟噶嘛。 唔系，但我想问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先，你觉得吓，或者大家估计，梁振英究竟系咪自己去 control 自己嘅 Facebook 嘅？ 系都唔出奇，唔系佢唔系，我相信系，因为佢呢个人咧，佢做嘢咧，其实佢都几亲力亲为。嗱、唔好听啊，就系、叫做系刚愎自用，咁、但系佢 我信唔到人嘅， 系啦、 你唔好帮我 manage 啊，大佬。 就算啊，佢同阿周浩鼎嗰阵时，即系点解会出事啊？点样叫佢指使佢吓、啊？即系嗰个委员会嘅里边。点样问问题？点样将件事咧淡化？佢都要亲自 send email 俾佢噶嘛，系嘛？ 嗯， 系嘛？ 嗯 咁、所以其实佢即系做呢啲嘢咧，佢就一定系亲力亲为嘅， 即系唔会高呼人嘅。 系啊，我唔高呼人啊。 唔系，佢亦都系做咗好多 dirty works， 唔方便高呼人啦、 啊。咁、所以点解即系阿冯伟光咁得闲咧？嗰阵时就系咁解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佢落咗任之后，应该冇多余嘅财力揾冯伟光去 manage 佢个 Facebook 噶啦，系咪先？ 系啊。 唔系，我觉得你哋上个礼拜二嗰个城寨嗰个分析咧，系绝对有可能的。以佢呢一个咁有野心嘅人，同埋睇翻佢嘅足迹咧。如果睇到而家即係佢嗰 UGL 嗰五千万都已经可以话叫做尘埃落定得8899嘅时候，咁我点解唔 come back？ 喂，呢、這个係绝对有可能喎，唔使收风喎，而係你睇返佢嗰个轨迹呢係似喎。即係我上一次嘅估计就係唔会搞 UGL 㗎啦，不过阿爺就落咗 order 就话你唔好选啦，我同你交换呢样嘢 ,ok， 即係费事你再激起嗰个社会嘅矛盾。好啦，咁所以咧就俾阿林郑即系冷手执只热煎堆。咁但系你睇佢完咗个任期之后咧，其实真系死心不息噶。喂，第一又成立几个嗰啲咩所谓嘅 NGOs 吓、，Limited by Guarantee 嘅慈善组织，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同埋大湾区嘅公司， 大湾区 俾人都踢爆咗啦。然之后先改为一个 NGO， 佢本身唔系 NGO 嚟嘅。 咁跟住咧，你睇下佢不断就一啲嘅。日常嘅時事或者政治嘅問題咧，係不斷俾意見。甚至乎你睇佢咧， 喺呢一啲嘅例如蘋果日報嘅位裏面咧，你唔好話佢唔瞄得準喎。嗱，從阿爺嘅角度咋，我分析個問題就係、是。佢揾啱個位去嘅喎， 嗯， 嗱，佢知佢嗱呢一份報紙或者呢一個嘅傳媒， 嗯， 係成個民主派嘅主要嘅着力點， 係 主要嘅吹捧啲運動嘅，而家咪打擊佢咯，先打擊你喺財政上嘅問題裏邊， 啊， 雖然佢又戇居居，我估佢唔係戇居，佢都知嘅啦，而家你有幾多人真係登廣告嘅時候，真係會？摆个头版嘅，你唔系梁振英讲啊，我都唔知道究竟咩人喺呢个苹果日报卖全版同埋头版广告。 我觉得而家肥佬黎咧就真系挖成最大赢家啦，系咪？咁啊，真系喂大佬，你我觉得甚至乎啊，而家苹果可以即系去帮自己卖广告嗱，因为佢今日都帮自己卖广告嘛，佢自己自抽添嘛。今日苹果日报有一版全有一版苹果嘅全版广告。咁样样，即系学正，我学正梁振英嗰啲口吻啊，好好笑啊！呢个系咁啊，即系而家啊嗱，上个礼拜啦，咁啊阿文远啦，系咪？咁啊，其实知道佢呢样人咁 Q 黑人憎，咁啊佢自己本身都发起咗啦，因为礼拜五佢自己本身已经卖 idea 啦，不如大家一齐夹钱啦。 我睇到佢呢段嘢咧，如果唔系我上个礼拜咧 cut 到即系完全 出唔到声， 噏唔到嘢嘅话咧，其实本来我就想呼吁噶啦。 系。 因为我就见到佢呢段嘢， 喂，你又认啊？ 唔系啊， 唔好咁， 我唔系认啊，我唔需要，同班唔需要做啲嘢啦，王哥而家呢个时候，而系我见到啊文远呢段嘢，我系礼拜五见到嘅，咁我本来谂住系准备做节目噶嘛。OK， 咁我如果为呢条桥好桥，不如叫下，因为我哋好快啫嘛，我哋有 PayPal。系咪你俾我哋？咁跟住我， 系啊， 即系 send 个 message， 我落个全版广告咁样。 我哋都做过呢啲，我哋都做过呢啲嘢，即系等嗰阵时2016年嘅时候。 冇错，咁所以变咗，但系因为我从礼拜冇机会做节目啊嘛，所以我冇机会讲咯。咁但系我星期二我因为阿文远同我都有一个饭局嘅，咁我都同佢讲话，咦呢条好巧，我都有谂过喎，啊掂嘅，跟住佢话嗰阵时候7:00佢都话，因为佢好似唔知5:00 6:00嘛，佢而家嗱。都未夠兩個鐘頭，已經20,000+啦。我話你唔使擔心啦，實過啦。 唔係你以後咧落全版廣告之前咧，一定要睇下阿杜汶澤有冇講過先，或者睇下即係東方星嘅100滿有冇講過先。你睇完佢哋冇講過之後咧，你先至好自己出主意。如果唔係咧，即係佢哋就話你抄橋噶啦。佢哋好橋霸道嘅，其實你知道係嘛？即係喂大佬，即係佢。即係你知道啦，即係我唔知點解佢哋而家咧，即係學埋曬啊，好似阿 Henry 啊，或者仇斯達啊咁嘅衰嘢，即係係唔係都話人哋抄橋，係咪？即 係，老實講，呢個世界嚇，即係我唔評論呢位阿哥啦，不過就講兩句咧，就係喂大佬註冊個商標咩？註冊版權咩？ 同埋我哋以前都賣過廣告啦，屌， 橋唔怕舊。最緊要受 ，OK？ 你又可以買一份全版廣告，我又可以買一份全版廣告，亦都學無前後，達者為先，係嘛？唔係第二個賣嘅就唔啱嘅。開頭諗到條橋，喂大佬啊，日日都可以諗到好多屎橋啦，係咪？不過實唔實錢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嘛。喂，從來呢個世界得定唔得，唔係在於嗰條橋咁簡單嘅，係在於嗰樣嘢實踐唔實踐到嘅，大哥。所以我又覺得。即系咪 too serious 嗰头啊？同埋唔好样样嘢都借呢样嘢嚟抽泛民水啦。 嗯，系啊。 我觉得佢嘅重点系在于呢度。我睇完之后，嗱，老实讲，董 文泽就讲就话泛民是什么人系嘛？即系然之后就话你抄桥啊嗰啲乜嘢？ 即系我睇完之后，我有少自知啦。老实讲，唔系我亦第一我冇 check 究竟文远先定系阿方东东方正 啊？事实上文远就喺礼拜五嘅时候佢出咗， 所以我可唔可以佢写完之后我咪醒起咯？因为我嗰晚准备做节目嘅时候，我都立。Facebook 啲新聞我就立過佢嘅 Facebook 提嘅呢樣嘢，所以我先 come up with 呢個 idea， 就話如果今晚做節目嘅時候，不如 up 下呢樣嘢咯咁樣。咁但後屘當然做唔到，咁啊冇機會 up 就有鬼得佢啦，大佬係咪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唔好樣樣嘢都抽泛民水咧。第一，吳文遠係咪真係能夠代表到泛民，或者小弟係咪能夠代表泛民都係有問題啦， 係 嘛？ 哦，佢哋好中意㗎，即係佢哋就係、是用泛民先至可以去笠曬全部人啊嘛，先攻擊曬全部人。 第二，我覺得關鍵嘅重點就係、是、嗱，你大家數一數頭先你噏嗰啲人嗰啲名，究竟佢過往咧評論政治嘅時候咧， 幾多係批評泛民嘅，幾多係批評老共嘅，幾多係批評建制派嘅。OK， 嗱，我冇嘢叫你估，不過我覺得你個比例咧係不合乎比例，係我不畫嘅原因。 嗯， 你連呢一單咁少嘢，唉，學無前後，達者為先又好，即係邊個做都好，又唔係註冊商標，又唔係攞咗版權，唉，是但啦。 咁啊，但 係你個重點同埋個核心係在於，究竟邊個係能夠直接去挑戰梁振英個行動啫嘛？ 嗯。 系咪嗱？我哋今晚话喂，我哋又贪得意啦，我哋又众筹玩多日啦。诶、哎，顺便不如咁啦，讲逃犯条例啦咁样，登个广告咁得唔得咧？ 得噶，我觉得得。 咁又抄咯，嗰条条 得噶。 嗱，你可以既系喐梁振英，亦都可以讲逃犯条例，亦都可以撑苹果。 系啱啊。 系咪？有几廿个 objective 所以达到。喂，同埋唔登广告唔系一个咩？即系神来之笔嚟噶嘛？ 唔系咩新桥咯，只不过就系其实 我哋扫黄嘅时候都登全版广告啦。 佢登咗几次添啊？好似系。 咁你梁振英就可以扫翻我哋转头噶， 系 咪？ 唔系，不过我觉得就即系喺苹果登广告咧，就是、一个着数，即系等于系一个买一送一嘅优惠。 点解 咧？即系唔系咧？你苹果自己登一个广告，自己系一个广告啦，系咪？咁、但系同时间你系加送呢个国家领导人帮你卖广告呢一个广告、啊，系咪先？即系然之后，唔系你梁振英 系国家领导人嚟噶嘛？ 系、哦、咯、okay, okay ，即系你睇翻佢过往嗰啲好得意噶，其实系 我都冇忘记咗佢嘅身份。 咁系啊，你国家领导人就再帮你卖多次广告、啊，即系等于系买一送一嘅优惠、啊，即系变咗。如果蘋果下一次咧，佢要同啲廣告客户 sell 嘅時候咧，啊，即係我哋就係買一送一優惠，係嘛？加送國家領導人就幫你賣埋廣告。喂，益世家我本身都唔識㗎，係佢專登走去講，我先至將佢抄下㗎啫。其實 唔係，同埋佢帶出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是、咧，你發覺原來咧蘋果咧係越嚟越少人賣廣告。 啊 ，OK， 越嚟越俾即係商界咧係打壓嘅。 啊 ，OK， 即使你賣到咁上下嘅紙。出街都好，我估十萬八萬都有啩。我唔知而家幾多啦個銷量個 circulation， 但係十萬八萬都有啩，我估。 佢而家咪阿文遠而家眾籌嗰個咧就係八萬幾嘅啫，咁可能俾咗啲 discount 佢啦。 唔係啊，我講緊個銷量、 啊、人量啊。 哦 ，OK。 阿文遠嗰份係十二萬。 啊，十好係啊，十二萬。 十二萬。我嗰晚問過嘅、 啊 啊，即係登個頭版係幾多錢咁樣，係、全版嘅咁樣。咁其實你。帶出嚟嘅其中一樣嘢係幫到蘋果手嘅咧，就係話佢係全面俾人封殺緊、嗯。香港作為一個原本即係國際金融中心，一個自由市場啊，俾呢個嘅費利文即係譽為即係最後堡壘 ，Milton Friedman 最後堡壘嘅一個嘅地方。OK，、竟然你可以用政治嘅手腕、甚至乎用頭先你用個 term 係國家領導人嘅身份。嚟全面封殺同打壓佢，咁、你更加令到我哋其他人咧，本來都唔係好想再即系買呢個紙媒嘅。我估有啲人睇完之後咧，都買一份蘋果啦。即係正如我哋嗰陣時候見到個一周刊，即係就嚟 心平，大佬 即係接下接下，係咁啊攞廿蚊， 蘋果成十蚊一份啫，大佬 係咪啊？咁貴啊！我 好跳過啫，黐線。 喂，同埋你大家都知啦。而家仲邊有人登報紙廣告嘅咧？登都登蘋果網頁啦。同埋你嗰啲係 target 到你嘅群眾㗎嘛，我打開蘋果都係㗎，一開嗰啲嘢其實吸引到我會 click 入去嗰啲廣告。 其實咁樣啦，好現實嘅，即係你唔未必會真係會買一份蘋果日報，但係你一定會睇過動新聞㗎嘛。 嗯， 你睇动新闻嘅咁，你一定会系有啲广告碌到噶啦。咁以前我都有破解到佢啲动新闻啲广告嘅，即系譬如你如果你开佢 app 嘅话咧，揿两下咧，咁嗰个广告就冇咗噶啦。其实就系、是、咁，但系而家佢系破解到啊，所以而家想 skip 佢啲广告都好难，其实系。 咁咪等几秒咯。 不过咁讲，即系你要知道就系、是，即系而家肥佬礼咧，真系靠啊。即系梁仔翻身嘅，其实系，系嘛？喂，大佬，你 如果我系肥佬黎，与有荣焉啦，一国家级嘅领导人，头先你嘅形容系嘛？用咁嘅方法吓，喺、违反香港即系自由市场经济嘅环境里边，嚟全面想追击同埋封杀， 嗯， 系咪？喂，而梁振英又做得出、喎，喂，呢、這个真系老实讲，我而家觉得天下第一。 叫咩呢？就叫賤人。 口黑啊，文學文藝少少嘅。 哇！呢條友真係識品位人。 嗯、 你睇下佢嗰幾日喺度係咁數人哋《蘋果日報》頭版嘅時候，哇！嗰種嘴臉，同埋佢背後嗰種計算，係幾有即係部署，幾 calculative、嗯、應該咁講，好 calculate。嗱，知道呢個位啱嘅 ，OK， 打擊你嗰、那個泛民所謂嘅金主，咁佢咪咁做咯？ 唔係以前咧，就如果你話作為香港特首嚟講咧，你都知道其實你踩兩邊，你我哋即係以前咧，即係你聽到啦，係嘛？即係中央好中意講就話你作為香港特首好難做嘅，因為咧你要雙負責制，所以雙負責制你要向中央負責，要向香港人民負責啦。咁但係講真，我哋知道向香港人負責嗰樣嘢係流噶啦，其實係 過去。 咁你睇到梁振英嘅例子，好簡單。如果你個人稍為支持嘅話咧，你起碼咧兩邊咧都係其實會係即係有啲油泡琵琶半遮面啊咁樣，即係你唔會去得咁盡去挨埋一邊噶嘛。但梁振英呢種咁嘅無恥咧，就證明咗而家個遊戲規則已經完全唔同曬啦。甚至乎你見到林鄭咧，而家其實佢都可以好無恥噶，係嘛？即係佢，我諗佢嗰種無恥嘅程度都唔未至於好似梁振英咁樣，但係 差唔多嘅啫。只不過佢講緊佢雙負責，就係講緊向地產商負責，同埋向北京負責。 不過唔係啦，而家林鄭唔止噶啦。而家林鄭佢都唔理嘅地產商噶啦，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咧、啊，即使你上有政策、嗯、下有對策都好啦，你唔會咁樣搲爛塊面噶嘛，擺到明俾你睇，我係中央嘅代言人，係、 啊、 咪？即係例如話佢打擊港獨嗰陣時候，嗰啲咁嘅手法，所以佢真係港獨之父嚟噶、嗯。老實講，如果佢唔係上一次踏咗呢個 UGLQ 咧。我哋起碼都要挨多五年。 唔係，因為佢醒嗰樣嘢，佢將啲醜人全部劈曬俾佢下屬，包括對大學校長做啊嘛。 唔係呢個都唔重要啦，最重要就係、是，喂，佢真係會 come back 嘅話咧，咁、 嗯、 你真係頭痛嚇、啊。即係對泛民嚟講，係咪多咗個攻擊對手咧？我覺得而家又唔係噃，因為我哋已經廢曬武功啦、嗯，議會又廢咗好多，即係街頭抗爭又廢咗好多。所以梁振英係醒噶，亦都係賤嘅呢個人。喂，我係佢。好深啦！你都搞到嗰四五年一鑊粥啦，已經香港從來未咁衰過嘅時候，就喺你嗰段時間開始。其實一國兩制應該係曾蔭權嘅年代已經係終結咗㗎啦。香港，大家要睇翻個即係成個環境。喂，你仲諗住再嚟？喂，真係我哋真係要揾人真係全面追擊佢喎，大佬，你真係點搞？ 佢個諗法安倍晉三都得，點解我唔得咧？ 同埋佢可能亦都咁諗。最好你哋包仔追擊我，即係證明咧，話俾阿爺聽咧，我先至係即係 事不避難， 事不避難啊！先至係企喺共產黨喺呢個一國嘅領導裏邊，全面控制香港嘅最佳人選。 嗯， 咁你真係頭暈。 好，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